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今的新北京已经修建了五环、六环路，以后还会更加迅速发展下去。而许多过去作为连接道路、跨越河流的古桥，至今仍旧默默坚守着他们的岗位。迷幻时空，欢迎各位收听，我是韩涛。今天的节目就让我来带领大家走访那些当年的古桥。我们要讲到的是位于通州张家湾的萧太后桥。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在北京城东面的通州区，有一座千年古镇，名为张家湾。张家湾是从北京到天津的必经之路，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必经之路。这座古镇修建于明代，到现在还有一些城门和城墙的残存。张家湾最早有三座古桥，分别位于南门外、东门外和东南便门外。在东门外的桥名叫东门桥，因改造河道已经被拆掉一多半了，还残存着一些遗迹，其中有一些雕花的石块，表示着这座桥当初的建筑很是精美。在东南便门外的桥叫做红桥，这座桥仅仅有一个拱，小巧而美观，只是现在年久失修，桥栏板都没了，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是一座古桥了。现在人们从红桥上经过，还是会小心翼翼，以免桥身受到损伤。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位于张家湾南门外的这座古桥吧。这座桥最早是木制的，在明代时改为石桥。石桥在明朝万历31年，也就是公元1603年正月动工，到1605年十月竣工，并由万历皇帝赐名为通运桥。到了清代咸丰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851年，曾经小规模修缮，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通运桥为南北走向，全长约43米，宽约10米，桥下一共有三个石拱券，三个拱券中间的大，两边的小，桥面为平板形，由相互交错的大条石铺成。桥的两边设石栏板，每边各雕刻着狮子、望柱18根，每边的柱头上雕须弥座，座上圆雕狮子，神态各异。最为独特的是脚踩绣球的大狮子，不管有几个小狮子在身边玩耍，它都是雄性，而不登绣球的大狮子全是雌性的，因此此桥具备极高的艺术、科学和历史价值。不仅狮子神态各异，而且栏板上也雕刻有各种各样的花纹，煞是好看。 在干旱的季节里，下到桥中间的桥洞上，可以看到水线以下有碑刻，上边清楚地刻着大明万历33年建清园陈进如监造。在桥的拱券上嵌有一块碑记，而桥下有镇水兽，雕刻同样精美。这只镇水兽身上有一道长长的裂纹，据传说它晚上会跑到附近的农田里去游玩，被附近一座关帝庙当中的关公看到，挥手砍了它一刀，又跑回了桥下，静静地潜伏下来，不敢再作乱了。在桥的北端有一方汉白玉制的石碑，上面为敕修通运桥的碑记，记载着这座桥在明清时期修建的历史。张家湾这一带古代时候因为漕运，历来船只十分繁多，很多船只都要从这座桥下经过。桥下的河水水势并不大，地理位置一直处于北方，但在历史上并不属于辽国，它为何会有个萧太后桥的名字呢？其实这还是源于桥下的萧太后河。这条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处支流，自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运河一直滋养着两岸的人们。传说在辽代，萧太后领兵和北宋交战，途中军队缺水，但四处找不到水源。萧太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小河沟，发现当中有水，以解辽军的燃眉之急。于是萧太后就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了这条河。当然这是一段传说了，但历史上萧太后确实下令在此开凿河流，兴修水利，于是人们就称这条河为萧太后河。既然河叫萧太后河，那这河上的桥在民间就一直被人们称为萧太后桥。萧太后河的发源地以前是北京城东南部的护城河，在一直向东南方流去，在通州的境内汇入凉水河，最后再汇入京杭大运河。1958年修建引水水渠时，将此河拦腰斩断。现在萧太后河在水利上的应用，主要就是在北京南城和朝阳区南部的排水通道了。 一条不起眼的京杭大运河的支流，为什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古代帝后的名字？这座桥与那位传说中的萧太后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辽国萧太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太后？是治国的明主，多情的女人，还是小说演绎中的暴君？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萧太后桥的故事。 既然说的是萧太后桥，那么接下来我要跟您说一说这位大名鼎鼎的萧太后。在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有一位大侠萧峰，当辽国皇帝听到他的姓氏时，立即就明白他的出身是后族族人。这是什么缘故呢？萧氏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汉族姓氏。据记载，在春秋时期的宋国，有一位大臣叫子大兴，他被封于萧邑，被称为萧书大兴，这就是萧姓的发端。而在辽国，后族姓萧的原因更复杂一些。辽国是从氏族奴隶制社会转变过来的，有一种氏族外通婚的习俗，与创立辽国的耶律氏世代通婚的姓氏家族就叫做后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后，因为追慕汉高祖刘邦，便将自己的耶律氏兼称为刘氏，又认为与耶律氏通婚的后族功劳极大，可比汉朝开国丞相萧何，就将后族一律改称为了萧氏。可以说契丹族的这个萧氏就是这么改过来的。萧氏与耶律氏世代通婚的习俗一直沿袭了下来，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呢都嫁给萧氏，萧氏成为了辽国仅次于耶律氏的权贵势力。有辽一朝，萧氏共出了13位皇后、13位诸王、17位北府宰相、20位驸马。辽国皇帝的后宫当中，什么姓氏的女子可能都有，但是占绝对主要地位的仍然是萧姓。 因此虽说辽国也曾经有过非萧姓的后妃，但是太后却都是清一色的萧太后。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萧太后，也就是用来命名这座桥的，就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她也是我们戏剧舞台上经常看见的一个人物。萧太后出生于辽穆宗应历三年，也就是公元953年的五月，就凭着这个姓氏就知道她出身于辽国的贵族家庭了。据说她的小名叫做燕燕，所以后世的人也普遍地称她为萧燕燕。萧燕燕的父亲叫萧思温，也是一位与皇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重臣。萧燕燕的母亲则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女儿，燕国的公主耶律吕不古。萧思温饱读书史，长期担任留守南京，也就是现在北京这片地方的重任，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敌对的后周那儿靠自己的本事打过一场胜仗。唯一的一次大胜也只不过是后周世宗柴荣在战事中途重病退兵，捡了个现成的便宜而已。但是由于他是皇族贵戚，这场胜利仍然给他长了不少的脸面，不久之后竟被召回京城做了侍中侍郎，成了辽穆宗的左右亲信。 一条不起眼的京杭大运河的支流为什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古代帝后的名字？这座桥与那位传说中的萧太后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辽国萧太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太后？是治国的明主，多情的女人，还是小说演绎中的暴君？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萧太后桥的故事。 萧思温和他的妻子，也就是燕国公主，一共生有三个女儿，而辽景宗所选中的则是最小的萧燕燕。这时的萧燕燕只有16岁，但是早慧聪明，美丽动人。据说在三姐妹小的时候，萧思温曾经让她们一起来打扫房舍，两个姐姐都只是草草应付了事，只有萧燕燕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父亲交代的事情。萧思温因此对小女儿格外看重，他觉得萧燕燕将来肯定能出人头地，振兴家族。这时的辽国正处于辽穆宗时期，辽穆宗嗜酒如命，性格残暴，常常为一些小事情就将大臣、进士、奴仆随意的砍杀。到了辽应历19年的二月，也就是公元969年，辽穆宗带着萧思温等亲信大臣前往黑山一带打猎。就在这个夜晚，辽穆宗手下的一些奴仆终于受不了他的虐待，合伙把他杀了。照理来说，皇帝被赐随行的大臣首先要追捕凶犯，但是在辽穆宗身边的萧思温所想的头等大事却是另一桩。辽穆宗没有子嗣，谁来继承皇位？耶律氏中有资格问津皇帝宝座的人不在少数，萧思温则想到了与自己来往甚密的耶律贤，他决定做一次大大的政治投机，发动一次政变。这时萧思温一面派人封锁消息，一面连夜报告给了耶律贤。耶律贤得知之后，立刻带着亲信和亲兵卫队赶到，抵达时正是穆宗遇刺的次日黎明，他立刻就在穆宗的灵柩前行了继位之礼，就这样当上了辽国的皇帝，是为辽景宗，也就是萧太后的丈夫。历来在皇族当中争权夺位的事情似乎很正常，辽代也不例外。辽代是分封制的国家，凡是皇帝的儿子都能被封为王爷。此时辽国的齐王、宋王等都想争夺皇位，却不料被耶律贤抢先，结果开始了明争暗斗。而那些杀死辽穆宗的凶手居然是在5年以后才被抓住。辽景宗为了表示感激拥立之情，一回到上京就加封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尚书令等一系列显赫的官职，并封其为魏王，征召他的女儿入宫。萧思温知道 以自己夫妇的身份和所立的功劳，女儿入宫定然是前途无量，立即满口答应。萧燕燕刚刚进宫就被封为贵妃，仅仅两个月就被正式册封为了皇后。与萧燕燕的封妃晋后相对应，萧思温也迅速地成为了朝廷当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危机也随之而来。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刚刚我们说到了通州张家湾的萧太后桥以及萧氏这个族姓的由来，以及又说到了萧太后的出身，还有辽代的宫廷种种秘闻。下面继续来为您讲述与萧太后桥有关的那些往事。辽景宗耶律贤是辽世宗耶律阮的次子，据说辽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民族，但是辽景宗并不是一个身体健康能力超群的皇帝，而是一个病秧子，这其中是有着历史缘由的。在公元951年9月4日的傍晚，辽世宗耶律阮在率军出征的途中，在归化，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遇刺，与两位皇后一起被亲信的大臣耶律察哥所杀，而当时的耶律贤才仅只3岁，幸亏当时的一位御用厨师眼疾手快，将他包裹在毡布当中，藏在了柴和草堆当中，才逃过一劫。虽说逃得性命，却留下了病根，而且久治不愈。当了皇帝之后，又患上了风疾，身体异常虚弱，连马都骑不了，更别提处理国家大事了。因此耶律贤逐渐开始倚仗皇后萧燕燕处理政务，不用说萧思温作为国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时的萧思温身份非凡，他不但是朝中的重臣，当朝的国丈，而且在小女儿成为当朝皇后之后，他的大女儿又嫁给了齐王，二女儿嫁给了赵王，这两位女婿都是和皇帝血统很近的王爷，其实都是有皇位继承权的。可以想象，有了这样三个女婿，萧思温得有多大的权势。但是他还是得罪了当朝的另外一些有实权的契丹贵族，不久萧思温就被刺身亡了。父亲的死使得年仅17岁的小皇后萧燕燕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皇家宫廷的权力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她究竟能怎样呢？而萧燕燕不愧为一代强者，如此残酷的权力斗争使得她的政治阅历迅速地成熟了起来，没了父亲的帮助，还有丈夫的支持，她开始发挥自己的才干，协助辽景宗治理国家。当时的大辽国经过了辽穆宗19年的残暴统治之后，国势已经日渐的衰微，辽景宗非常希望励精图治，将国家扶上中兴之路，然而他的身体使得他力不从心，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聪慧过人的皇后身上，萧燕燕开始代替景宗治理国家，推行全面的改革。在辽景宗的支持下，他的才能得到了展现的机会，也由此得到了群臣由衷的钦佩和忠诚。不久，也就是在萧燕燕19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参与到了国家政务的处理当中，同时他还为辽景宗生下了长子耶律隆绪。景宗后继有人，对萧燕燕更是宠爱无比，景宗对萧燕燕几乎可以算是专宠。在他们14年的夫妻生活中，萧燕燕不但几乎全权掌握了辽景宗一朝的军政大事，而且一共为景宗生下了4子3女，共计7个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的皇后燕燕已经被锤炼成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景宗的默许下，辽国的一切日常政务都由她独立来裁决， 如果遇有什么重要的军国大事，萧燕燕便会召集各族的大臣共商，最后综合各方意见再做决定。他所做的决定，辽景宗最多只是听听通报，表示知道了就算数，不会做任何干预。就这样，在萧燕燕的努力下，辽国对外的军事日渐强盛，对内的政局经济也步入正轨。辽景宗耶律贤对皇后的才干也已经非常的了解，为了对妻子几年来的辛苦表示回报，他将一个皇帝所能给予的最高嘉许都给了皇后。在古代，皇帝每日的言行都是要记录在案的，而皇后却不必。但辽景宗则立下了一条规定，凡是皇后之言也要像皇帝之言一样全部记录在案，这等于无形之中将妻子的地位提升到了与自己这个皇帝等同的程度，并且将此注入法令，使得萧燕燕实际上成为了大辽国的女皇。 一条不起眼的京杭大运河的支流为什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古代帝后的名字？这座桥与那位传说中的萧太后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辽国萧太后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太后？是治国的明主，多情的女人，还是小说演绎中的暴君？本期迷幻时空为您带来萧太后桥的故事。 辽国乾亨四年九月，也就是公元982年，35岁的辽景宗在出猎途中病卒于云州的焦山行宫，也就是今天的大同。在临终之时，他留下遗诏：梁王龙绪嗣位，军国大事悉听皇后命。这道遗诏无可争辩地将辽国交到了当时年仅29岁的皇后萧燕燕手中，而这时的他已经在事实上治理了辽国13年。但是饱读诗书的萧燕燕非常了解辽国争夺皇位斗争的残酷，面对自己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他想到的是现在辽国宗室亲王势力雄厚，局势异变，这位新寡的太后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自己的可怜来笼络一部分大臣的帮助。于是他在大臣耶律斜轸和韩德让面前曾经流着眼泪说自己守寡，儿子幼小，而其他王公大臣们手握实权，怎么办呢？而大臣们看到一向稳重老练的皇后如此可怜，几位重臣都上前安慰并发下重誓，说要他放心，自己会继续尽忠。于是萧燕燕顺利地接管了辽景宗去世后的朝政布局，他一面重新分封了各个大臣的官职，并解除了一些有威胁的大臣的实权。解决了后顾之忧的萧燕燕开始以皇太后的身份放手治理国家，虽然这时的辽帝是他的亲生儿子耶律隆绪，但是与他的丈夫辽景宗在位期间一样，萧燕燕才是真正的最高统治者，而大臣们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时的萧燕燕摇身一变就成为了萧太后。在萧燕燕的亲信重臣当中，有一个特殊的人，他就是汉族官员韩德让。韩德让的祖籍在河北玉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建辽之初曾多次侵入中原，并掳掠了汉地大量人口。韩德让的祖父韩之谷就在这个时候被掳入北国，成为了皇家耶律氏的奴隶。韩之谷自幼好学聪明，兼有胆识，由于做了皇后的奴隶，他的才华逐渐被阿保机所了解，后来便被任命为高官，一直官至中书令，死后还名列阿保机的21名左命功臣之一。他的儿子们也都是辽国的重臣，并和王室皇族们互相通婚，而韩德让正是韩之谷的孙子。韩德让比萧燕燕大13岁，据传他本与萧燕燕自幼定有婚约，只是因为辽景宗继位，萧燕燕奉命入宫，姻缘才中途终止。

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让大伙办事儿更方便，生活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邹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演员康松广长期担任北京曲艺家协会理事，并专职从事曲艺创作。近年来啊，相声演员康松广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相声，还参与了《人生笑语》《身边的故事》《老鼠王国传奇》《红娃娃绿世界》等电视系列剧的策划与创作，还出版了相声创作的文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咱们就来欣赏由康松广、王府亭合说的相声《颠三倒四》。颠三倒四就像过去流传的颠倒歌一样，由康松广在相声中饰演的角色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由此造成了众多的包袱和笑料，十分有趣。好了，今儿咱们就来欣赏由康松广、王府亭合说的相声《颠三倒四》。 这场相声是我们两个表演， 对， 能够跟您合作 啊， 感到很荣幸。 是吗？ 哎，因为我对您的艺术是由衷的敬佩。 哦， 同时呢，对您的不幸我也非常同情。 我有什么不幸啊？ 明知故问啊，从艺30多年了吧？ 对呀。 到现在一点知名度没有，您说是不是令人遗憾？ 这倒是事实。 自己应该总结一下啊，到底因为什么呀？ 主要是我的艺术水平有限。 这不是主要的。 那是。 关键是你的名字有问题。 我这名字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人演艺界上一明星打扮 啊， 起名字都有规律。 有什么规律啊？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要合辙押韵。 哦、是吗？ 你看呢，京剧名家李维康。 哎呦，那京剧唱得好啊。 他先生叫什么？ 他先生叫耿其昌。 听听，李维康、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全火了。 还真是。 还有那个影视明星陈宝国。 哦，电视剧演得好啊。 他太太叫 赵奎娥。 合辙押韵吧、 啊、 夫妻俩都是名演员。 哦，您说这不才不是碰巧了吗？ 不，这不是个别的。 是吗？ 哎，尤其是咱们全国著名这些笑星啊。 啊， 基本上都符合这规律。 那您说说都有谁？ 大家熟悉的杨少华。 那他太太叫 林青霞。 啊？等，您说这可是台湾的这影星、啊、 人家同名同姓，跟他没关系。 哦，同名同姓、 还有陈永泉， 他太太 林忆莲 啊，这也同名同姓。 对，李金斗、 李金斗的太太是 张学友 啊，嗨， 还有那个朱时茂， 他太太 吴间道，看人家这些名字。 行了，您别说了，别说了。你这都从哪儿听来的呀？ 干嘛哪儿听来的呀？ 啊， 网上全有。 是吗？ 不信你查去。 我上哪儿 看看人家这些名字？ 哦， 你们两口子就不行了。 我们两口子怎么了？ 你叫什么呀？ 我叫王府亭。 是不是？他媳妇叫刘二狗。 对了， 嗨，他不合辙呀，这个。 什么不合辙呀？我媳妇能叫刘二狗吗？ 网名上网聊天的不叫这？ 网名也不对。 甭管叫什么， 啊， 反正不合辙。 是啊。 所以你火不了啊。 那 不光是你啊、我也一样，咱俩全吃这亏了， 那就没办法了。那有 谁说没办法？ 那有什么主意啊？ 想主意啊。 您说说， 给媳妇改名字。 改名字？ 哎，我把媳妇名字就改了，现在我们两口子也合辙押韵了。 是啊。哎，那您叫什么呀？ 康松广。 你媳妇儿 董事长。 这是人名吗？这个、 姓董啊，合辙押韵不结了吗？ 啊，这还有点意思、 哎。你要想成大腕啊？ 怎么样？ 媳妇儿名字也得改，嗨、要不然你这辈子火不了。 咱们这没这水平，改不了。 这有什么呀？我帮你改。 哦，你帮我改。 我帮你想让他合辙押韵。 那行， 你叫 王府亭。 王府亭。 哎，你说 你媳妇儿啊？ 啊， 绿豆蝇。不是吕秀莹，他不是姓吕吗？ 行。谁姓吕啊？ 叫什么？ 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媳妇姓什么呀？ 姓什么？我帮你起。姓什么？ 我媳妇姓伊。 哪伊啊？ 伊拉克的伊。 姓伊。 哎 呦，姓伊的还有 啊？那 伊啊？ 对啊。 我想想 啊，你给起个。 有了 啊， 这名字太棒了，嘿， 是吗？ 又好听又好记、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好，您快说说。 你叫王府亭。 我媳妇叫 伊叶婷。 走。起哄啊，拿我开心是怎么着？ 像话吗？这个 没那意思，别急。 谁不是叫你媳妇叫董事长，到我媳妇叫一夜情，像话吗？这个 我这不是想把咱俩的名字介绍给观众朋友吗？ 介绍那你就直截了当说不就完了？ 直接说不行。 怎么 太枯燥了？再说今天这么多演员就是生面孔、你说一遍观众记不住。 那没关系啊、 嗯、 你反复的多说几遍，这不是观众的记 录吗？多说更不行了， 是吗？ 频了招人烦了 哟， 名字来回说 啊， 您别觉得多说就是好事， 那观众就记住了。 哎呀，不行， 嗯、 有时候话说多了啊， 嗯， 这个效果倒适得其反。 是啊， 哎，生活当中有这例子啊。 啊，您说说。 同样一件事儿， 嗯， 有的人三言两语说清楚了， 哦， 有的人就不行， 嗯， 他话说的越多，你听着越糊涂。 哪有这种人呢？ 不信吗？ 我不相信。 远的不说啊， 啊，您说， 你们家就有一位。 我们家谁呀、 你大哥。 这， 你大哥说话别人听不懂。 行，您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嘿， 我大哥在我们家特别健谈，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流畅。我告诉您吧， 你有我了解吗？ 怎么？ 我们俩住对门啊。 这我知道。 天天见面 啊， 他平时说话很正常， 嗯， 很健谈。就怕什么知道吗？ 啊， 情绪激动， 哦， 生气不行，着急不行。 嗯， 这么说吧，他高兴的时候说话都有语病。 这高兴说话有什么毛病啊？ 一句话，主语、谓语、宾语，他总把这个顺序给颠倒过来说。 是吗？ 哎，比如，哎，大街上咱俩碰上了 啊，您说， 我跟您打招呼。 嗯，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这不都这么说吗？ 你大哥就不这么说。 那我哥哥怎么说呀？ 哎。去哪儿啊？ 啊， 你这是 这，嘿，您还别说，还真有这时候啊！ 哎，那天我们俩在楼上碰上了 啊， 楼下， 嗯， 楼梯那儿， 嗯， 楼梯口，嘿，看着挺高兴， 是， 迎面还拿着一部什么新手机， 哦， 冲着我，哎，兄弟， 嗯、 看见了没有？ 什么呀？ 捡了个大便宜，我今儿个， 什么便宜啊？ 路过手机店，我刚才 是啊， 人还真多，大门口。 哦，干嘛呢？ 搞促销呢，这三天。 哦哦， 真便宜，我一瞧。 是啊。哦，好。 你看看 啊， 我也买一个。 好， 差一半呢，比原价。 是啊。 哎， 嗯，不错。 哎，你也买一个。 哎， 我意思。 不，我不买。 早该换了，你那个。 我不换。 换一个吧。 我不换嘛。 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你干嘛单找我呀？ 有交情啊，咱哥俩。我还不管呢，换别人。 嗯。 快点去呀。你倒是。 你催什么呀？跟我这儿。 哎。他也这毛病。你们哥们都一样啊。 哎，不不不。这个不叫毛病。 不叫毛病。 这就是平常说话一种习惯。 这不算毛病。 哎，对对。 那他着急的时候说话有毛病。 着急说话有什么毛病啊？ 一句话两个名词他给颠倒过来。 是吗？ 哎，那天我们俩大街上碰上了 啊， 看那样风是风火是火，冲我跑过来了。 哦， 哎呦，兄弟兄弟，你给我帮个忙吧。嘿， 这什么事儿啊？ 我那公共厕所呀掉手机里了。 嗨，这是那叫手机呀掉公共厕所里了。 是啊， 啊， 我是路过呀，从这儿出门。 嘿，那叫出门从这儿路过。 新买的手机，你说这玩意儿不急人吗？ 你倒注点意呀。 注着意呢 啊， 这哪有准啊？对不对呀？吃塞牙免不了炖牛肉，喝肚子保不齐闹凉水， 嗯， 怕吃鱼就不扎刺了，骑跟头没有不摔自行车的。 晃，好嘛，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乱不乱？ 太乱了， 这还不算太乱， 这还不算乱。 哎，真有他说话咱听不懂的时候。 什么时候啊？ 就是他生气的时候。 生气 了？哎，你大哥最怕生气了。 哦， 只要越生气脑袋就懵了。 嗯， 心里有话找不着头绪。 哦哦，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榔子西一棒子，二十多年的事儿他搁在一块儿说。 行行行行，没有这事儿。 你又不信？ 我哥哥没这事儿， 我亲眼看见了。 在哪儿啊？ 就在咱们家。 在他们家怎么？ 那天两口子吵架呢啊。 哦， 我过去一瞧，你嫂子坐在床上哭，你大哥站在门厅，双手叉腰直目瞪眼， 嗯， 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哎，他们用什么呀？ 用什么 啊？ 我也不知道。 就，那你倒问问呢。 不问还好点 啊， 一问他跟我急了。 是吗？ 用什么呀？ 啊， 用什么呀？啊，你说用什么呀？兄弟，我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不，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回事。你 跟你说说 啊，跟我说说。 行啊， 哎， 我凭什么跟你说说？ 嗯， 我凭什么跟你说说？你给我们家当个保姆？ 没有， 俩孩子学费你交的？ 不不不不， 看《神雕侠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啊！ 再者说了，你认识《还珠格格》吗？ 这嗨，我认识他干嘛呀？ 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嗯， 对不对？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哟，这也是老夫老妻了。 对对了，是谁老夫老妻 啊？ 兄弟，背着抱着一边沉呢。 是啊。 常言说得好。 怎么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嗯。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 对。 腰肌劳损，转不了脑溢血， 嗯， 你就是说到哪儿去，嗯，那李金斗也生不了双胞胎。 嗨，多新鲜呢！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啊。 哦。 当然了， 嗯， 这些道理你也明白。 这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明白。 哦。 矫正不怕斜歪。你跟街坊四邻打听打听，大伙儿都知道啊。 知道什么呀？ 知道什么呀？ 啊！ 我不吃油炸食品。 嘿，好嘛！ 要是换句话来说， 嗯， 那范导爱坐飞机，也没来过北大地。 嚯，啊！不是您， 嗯， 您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 从哪儿说起啊？ 啊， 你说从哪儿说起啊？ 啊， 你说从哪儿说起啊？啊，甭管从哪儿说起，谁谁非得能清楚了 啊？是 干什么呀？ 啊， 黑不提白不提，完了。 哦， 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哎，怎么写的？ 人是铁，饭是钢，六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嗨，哎。哎呦我的天哪， 各位， 您这都挨不上的。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好嘛，还是这一句。 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 啊？您说。 弹指一挥间呢。 嗯嗯。 二十多年了你问问他。 啊， 他给我鞠个躬吗？ 嗯。 二十多年了你问问， 啊， 我吃过他一口奶吗？ 嘿，好嘛。哎呦我的天。 对不对？人家讲理呀，啊，对不对 啊？对对对。 啊， 哎，是。 兄弟， 慢慢说，别激动。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 啊，慢慢说，慢慢说。 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啊， 我看他就不像萨达姆 啊，那是不像。 我不怕你笑话 啊，你 自打跟他结婚的， 啊，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让他。 哦， 凡是他做主，我说话不敢用。 哦，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这倒是，这好嘛？您买什么 火车头啊？ 什么火车头啊？ 火车头嘛，你没见过。 不是你们买火车头干嘛呀？ 说的就是呢。说的就是呢。 所以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有什么辙呀、 啊？ 他妈愿意啊？啊，这不明摆的吗？谁看不出来、啊 嗯？ 干什么欺负我单身呢？啊，谁都有两重父母，他有妈，我也有妈。 啊，是啊， 市场经济吗？ 啊，挨得上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对，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呢。 嗯嗯， 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你说谁没有妻儿老小啊？ 哎，这话倒对。 所以说呢， 哎，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哎，好啊。哎呦，真是真是，哎， 对不对啊？ 哎， 我们结婚20多年了。 好嘛，这我们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 啊？ 你知道一个评评理 啊？ 你给说句公道话。 我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啊， 美英轰炸伊拉克。我跟着去了没有？ 那嗨，行了行了行， 对不对？ 哎，不是您， 你甭说别的， 我劝您两句。 你说别多废话， 你也别激动， 你就说我去没去？ 你没去呀、 啊？这不结了吗？啊，冲这样我也当不了人妖啊！ 啊， 对不对啊？我们结婚20多年了， 你就会这一句啊？ 一句怎么了？ 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想好了再说，还让我这么说呀？ 啊， 你会说？你会说？你说，你会说不如会听的。我还告诉你，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 对， 你别看我穷，人穷志不短，天涯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吃烤白薯去啊？ 我，哎呦我的妈呀！ 啊，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 啊， 把责任都推给我了。 嗯， 你说是我不对吗？ 哎，你还别说，他呀也有不对的地方。 你说什么？ 这啊 什么？ 我说啊，他呀也有不对的地方。 他哪儿不对了？他哪儿不对了？他怎么不对了？ 他我没听明白。 没听明白跟这里掺和？ 不，我没掺和呀。 没掺和。刚才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 他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为我好啊。 啊， 兄弟，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哪份心呢？ 就是跟他离了婚 啊， 我也不会娶你。 去你的吧。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而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相声《装小嘴》讲的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为了掩饰自己的大嘴而把嘴撅起来，说话时也专门挑不用张大嘴的词句来说，从而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赵振铎、赵世忠合述的相声小段《装小嘴儿》。 啊，不管看什么问题啊，都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来指导。 对，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姑娘， 哦， 这个姑娘长得还是不难看的， 好，挺漂亮的， 就是这个嘴啊，略微的大一点。 大嘴这没什么， 大嘴并不算缺点。 是啊， 但是由于他这个认识上有问题 啊， 自己觉得很难看， 哼， 见不起人，也觉得很苦恼。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想了一个非常不高明的办法。 什么办法？ 每天他把这个嘴他撅起来。 撅起来 啊？他这样。 这是干什么呀？ 叫别人一看这嘴不就小了吗？ 那他说话怎么办呢？ 说话他也找不张嘴的那个字数。 说话也不张嘴， 嗯， 行吗？ 那当然可以了 啊！ 你不信，我给你学学。 哦，你还能学那姑娘？ 我学那姑娘装小嘴儿。 好， 你随便问我， 哎， 问我什么我都不带张嘴的， 准的。 哎， 那咱们试试， 试试看啊！ 好好好。这嘴倒是小了，看他怎么说话吧。姑娘，你贵姓啊？ 姓吴。 姓吴。这还真没张嘴呀、啊、你叫什么呀？ 叫葫芦。 啊？哪个大姑娘叫吴葫芦啊？今年多大了？ 25。 25。那个25岁你是属什么的呀？ 虎。 虎？不对，25岁应该是属马的。 嗯，一说马那嘴就大了。 虎、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父母。 哦，父母。哎，那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呀？ 无。 无。他不说没有，说无。你在哪儿工作呀？ 俱乐部。 啊，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当什么呀？ 秘书。 啊，俱乐部里有秘书吗？那你这秘书负什么责任呢？ 跳舞。 这秘书就管跳舞。哎，你搞对象了没有啊？ 捏住。 捏住。这倒好，连外国话都说出来了。那不对呀、啊，前几天我看见你跟一位男同志溜大街，那那位是谁呀？ 二叔。 二叔。跟你二叔上哪儿了？ 百货楼。 说错了，应该说百货大楼。 一大那嘴就大了，百货楼。 百货楼。上百货楼买什么去了？ 买醋。 啊，百货大楼卖醋吗？那买醋你们吃什么呀？ 烤白薯。 胡说八道。那你那醋呢？ 全洒了。 哎，张嘴了。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著的相声《装小嘴儿》，这个段子马季、于世友也一起说过，是一段群众喜闻乐见的相声段子。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胡瑶的《给所有的女孩》。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You're making it go, my passing that I'm lacking out of me. I'm taking on a station number, be every brother's a worker. You're able to go, my passing, you never be ours. I think you owe the love, you're at my baby session. And I can't go no sin, you're making it go, my passing, bless you. Baby, what's up? And everyone, my take a seat. You want my 80s, so you're last coming for the love. 接下来让我自我介绍一下，瑶瑶是一个爱唱歌的女孩。You see, 我身材不高也不矮，我明白我不漂亮但还算可爱。That's right, 有多少做着梦的女孩，怀里终于能够站在梦想舞台。我猜是上天对我特别优待。说起来还要回到我的儿童时代，孤单所有独生子女的悲哀。音乐是我童年唯一的玩伴。Where they play, I sing along. 爱唱歌的女孩， 爱唱歌。 Harry 沙啦啦啦 ，Harry 我我晚餐。Harry sing a ring a ling, Harry 我我自在。梦想需要灌溉。心动胜过等待，未来可以很精彩。Just you and I， 给所有的女孩。 One, check it out to see, you make it go my pet pose. Everybody cool, the dance is so you love. What you make it gotta go, you're taking it go my pet, so you were the sheep. Damn fine.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已经不再是小女孩。确定唱歌是我一生中最爱。That's why 我甘愿离家千里之外。好多年我的日子其实非常难挨。我很乖，但从不轻易承认失败。I'm fine， 能唱歌就不算太坏。这首歌改编了老歌《昔日重来》。 Yesterday, yesterday。 Tell you why， 它说出了我小小感慨。When they play, I sing.